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odern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视频每天更，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收看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我们今天呢，我面前继续用了小话筒，完全没有遮挡，所以呢还是缺少一点安全感。但是我今天的直播间呢，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两个好朋友一起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以呢我绝对不用孤单的感觉。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在第一个时段是我们的潮流风向标，但是在风向标开始之前，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的话题就是男女有什么区别呢？在旅游的时候，所以无论是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到了旅游目的地之后怎么玩，我想男同学女同学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男左女右在路上。首先呢，我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位男左，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们的同事，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潇，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孙潇，来自北京交通广播。 你要不要把那两个字强调一下？ 做广告吗？顺便 这个男左大家还满意吗？ 镜头在哪儿啊？ 哦，镜头在那儿。 啊， 现在是 好，再见。 Hello， 什么再见了？这不刚开始就再见了？坐在孙湘身边的这位女友是来自于啊某酒店著名的公关经理 Amy 同学，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哎呦 ，Amy 的一个声音简直过过电之后更有亲和力了，感觉要下岗了我。 嗯，我的额头都出汗了。 真的、啊。Amy 是一个特别喜欢出去旅游的人，而且自己呢做酒店这么多年哈，其实酒店和旅行其实很紧密的。无论可能是在我们家门口啊，可能没有太多机会住酒店，但是出去旅游的时候，能不能找一间合适自己的酒店特别重要， 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是吧？ 嗯， 男左，你看在旅游当中，他已经表露出自己的觉得哪些比较重要，哪些不重要，酒店作为他比较重要的一点提出来了。 对，先把这个观点抛出来， 所以你就睡得好，是不是就位？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个目的地，自驾嘛，长途跋涉呀。 干活的是你是吧？一路上 开车的是我。 那 Amy， 你觉得在旅游的路上，酒店，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觉得重要，但有那么重要吗？像他说的那样。 其实呢，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当然酒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体验的一个方式，但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我更加会注重生活方式的体验，可能那当中就包含有酒店的这一板块，那另外可能会有一些餐饮的部分，那包括我个人爱好会比较偏家居的一些体验店，所以呢如果我选择一个旅行的目的地，我都会去看一下这几块。 你看 Amy 的观点就是那是一部分。 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两部分，吃和睡。 哎呦，这个人是谁带来的？好，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都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看我手上这个牌，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点直播间，您就看到我们了。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易直播平台上，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同时微博上面也是活力982， 号找到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当然呢，对我们的男左和女右有什么特别想交流的话题，也欢迎您发送过来。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这个板块呢，我就邀请两位嘉宾吧，和我们一块儿聊聊。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板块里，通常我们会盘点一下这一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或者呢，未来即将发生什么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儿。所以我相信下面的话题，两位都是可以掺和得上的啊。首先要聊一聊天气的话题。我相信孙潇同学在交通广播一直在跟大家报天气预报啊，路况信息。 一直在擦汗啊。提到天气，我现在就有一个动作， 就是擦汗是吧？热， 热。 尤其现在很多朋友还不愿意出门，现在进入到伏天了嘛，对吧？所以呢，防暑降温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关键词了。 没错。 跟大家提到，根据往年统计的预测，主汛期一般是从七月份下旬开始，一直到八月十号左右。主汛期间的降水增多，例如去年的七月二十开始，北京进入到了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降水呢大概占了整个汛期的5%到7%。北京市防汛办新闻发言人刘宏伟就介绍，从历史上的洪涝灾害统计来看呢，影响大的降雨都出现在主汛期，这期间呢降雨过程强度较大，范围也比较广，所以呢北京本周啊就进入了主汛期了，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15号。刚才提到这个主汛期也是尤其让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因为近期呢这个下下停停是京城流行的降雨的节奏。从本月十五号开始，北京是雷雨频繁啊，呈现了连续雨日多、雨量大、暴雨点多，而且是夜间雨势较猛等特点。从这个降雨量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两天北京的降雨呢东西分布不是太均衡，夜间雨势更强。其中呢大概是以16号夜间到17号早晨的降雨是最为典型和突出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北京的西部山区和沿山一线。刚才新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降雨的过程特别严重，尤其在夜间，反正夜里有时候打个雷，我醒了发现就下大雨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有朋友住在中关村， 嗯， 然后就说我们正在聊天呢，然后突然就说家里面人跟他说下冰雹了，刮大风了，下大雨了。然后我们家在东四环那边嘛， 嗯， 没有反应，就是说这个雨下的真的是， 你都别说东四环，前两天我觉得我家玻璃都要碎了，你知道吗？这下冰雹下到我都很担心我，而且你知道那个雨稍微小了一点都没完全停， 嗯， 我就想下楼看看我车有没有车底儿被砸漏。后来 很多人都会关心这个问题， 后来很多人我跟我一起抢电梯都下楼，那时候还没停哦，我说都下去看车，他们说哦 4S 店最近很忙补漆。 哦，不，真的有砸坏的呀？ 当然。 哎，你正好 或者砸成坑的那种。 真的，你正好跟我们说说，大概什么样的车型是便宜的车容易被砸出坑，还是都容易？ 放在外面的车都被容易砸出坑。 是被冰雹砸的。 对，它比较急啊。 哎，请问，哎，我想问一个专业问题，这个走保险可以吗？ 走保险是可以，车损险。 车损险是可以的哈， 嗯嗯， 但是明年保费就上去了啊。 那你就看你交，你是找谁给你补了？你要自己敲打敲打也行，反正。 哦，真的冰雹会把漆磕掉哈？ 会，不是不，它会把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顶盖 儿，嗯， 上面会砸一个小坑小坑的，你就看着会很别扭。 就密孔的人受不了， 嗯， 哈。 对对。 哎呀，这两天大家多注意吧哈， 嗯， 这个能停地库停地库。但是前两天我那天下大雨，我说哎呀还好今天停地库了。小航说一句，哈哈，一会儿看看地库淹没淹，这也是个问题。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对这个天气，一呢是保护好自己，二呢就是该上保险的要上好。 多说两句吧。 啊， 那个下凹式立交桥，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哪个立交桥？ 下凹式立交桥。 哦，下凹式立交桥，比如说 容易积水那边。 广渠门桥。 对，前一段时间不是说在海淀那边也有好几处桥区因为下凹式立交桥然后积水了吗？ 嗯。 有些那个很多车主就这么直接开进去就闷那儿了，然后还有就提醒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总得要上一些，如果说夏季你在北京，我觉得这个涉水险肯定是要考虑一下的。 嗯， 对，这个东西是要上一下。 涉水险是不是一旦打火，发动机在水里那个是管的，对吗？ 对，那个是管的。那个是不管的。 那是不管的。 不能够二次打火。 哎，请问 正常情况下涉水，然后发动机从进那个水从进气口进去了，然后把那个发动机给闷灭了，那个时候别动，拍照报案，让保险公司过来出险。 可以， 但是你不能二次打火， 因为人家的免责条款说了，如果你二次打火，这个事儿也是不管的。 二次打火事后能查出来的是吗？ 当然。 哦，二次打火那要上什么险啊？ 上智商险。 啊？ 就不能二次打火。 我身边有两个朋友都二次打火，他们的车就废了 ，对，没办法。 反正这个主汛期到来了啊，一直到9月15号，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将近两个月。 主汛期， 9月15号， 对，9月15号开始，将近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呢，大家一呢是注意这个，把这个家里门窗关好， 嗯， 然后呢自己家里面注意这个叫怎么说防雨防雷的准备， 没错。 然后呢自己呢也是注意，就是水多的地儿别瞎趟哈，保不齐淹水的地方下边有个井盖它没盖。很危险， 对对对， 所以呢在这个主汛期个人安全还有是财产安全都要保证好。祝大家就是度过了2018年，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 没错。 好，说完了这个主汛期啊，这个下雨是关键词。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特别热，我想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去三里屯的时候大家可以尝尝。最近反正我尝了尝，这个礼拜约上了几个小闺蜜，然后一块儿去尝了观察，出了一款抹茶冰淇淋，我连气儿吃了三个。这个做法不推荐啊，因为一下容易积着，但是实在是太好吃了，我还买了两瓶那个抹茶酱回家，本来是想抹面包上吃，后来发现白嘴吃就可以，所以呢算是这个时段给大家清凉一点感觉。我也带身上也没法搁直播间，就算我带来了您看着 他也看不着了， 对，您也吃不上，我就给您准备点照片吧，就算咱们、嗯、就当您吃了吧。你看分享一下，这个是观察出的一种抹茶酱，自己现磨的，我们早上、 看到了看到了， 是吧，可以搁加上水果啊面包啊，一个新吃法。 嗯，还有很多坚果， 还有坚果、水果，什么火龙果什么，颜色挺漂亮。你看那些小罐果，我买了两罐回家就摆着吃、 不会腻吗？ 真的不是很甜 哦， 就是纯抹茶粉、早上起来他们会有厨师和出来，然后我吃了三个的那个冰激凌长什么样， 嗯， 就这样，就真的吃了三个。 还没啊，还行，我以为是那种大的呢。 你要多大？ 就是那种， 哎呦，思想这个， 就比较大的那种。那这样比较大的那种。 啊，对，我给你一个特写啊，你再描述一下。 就比较大的那种三个。 好吧，得嘞，你赢了。反正跟他 三个蛋筒还好。 对，抹茶好像挺健康的啊、哦。这是包括它的抹茶的曲奇、所以观察最近出了这个新品，跟大家推荐一下，希望给大家就夏天增加一点清凉感吧、然后让大家也是，不过这个冰激凌这类东西还是适量的吃啊，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就是夏天容易把这个西瓜搁冰箱里出来直接吃，这样都是不健康的。最好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稍微在室温里放一会儿然后再吃。但是今天我听到笑话，我看辽宁台电视台主持人开玩笑说，哎呀最近我妈说这个肉怎么解冻啊，我说哎呀你是从冰箱里掏出来就自然解冻吧。这是辽宁的天气据说比北京还要热，他们说今天中午有一个主持人说他们八个城市、辽宁省内的八个城市超过34度的高温，就今天。我们对这个东北得重新看待了啊、 对，人家不是有一个笑话这么说的吗，说非洲人来中国晒黑了、对，来这儿中暑了， 中暑了， 对，这是实话。 防暑降温啊还是一个大课题。下面跟你聊聊这个暑运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吧哈，天价退票费还有这个特价票不能退，网站加收退票费等等，这些问题在上半年呢在很多的 OTA 线上的网站频频的出现，但这种情况大家不用担心了，这些机票改退改签乱象将会得到管制。民航局发布的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对航空公司、线上旅行社平台等不同的主体提出了要求，规范客票销售退改签，其中明确航空公司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不能简单的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这个政策。 哦，太棒了， 对我们来说是 非常好非常 好消息。 非常好， 因为上半年我们发现像携程啊、好多次当被告，就是因为买机票的时候啊，你知道有一特别小特别小的小字儿，您说眼神不太好可能都没看见，上面写着退改签叫什么来了条款、或者是退改签的原则等等制定，您必须点进去，然后呢上面就说了，哎，特价票 就不能退， 一律不得退改签。 其实这个事儿出于就是上半年有一位女士买了三亚的一个机票，当时3000多在携程上，结果呢她有事儿说要改签，结果携程说你要交13900多的改签费。 我们之前研究过这个事儿，就为什么她要收13000多，就是她退改签的那个时间段正好是高峰时段，就是我把你这个票退了，我如果卖不出去这个座位的票的话，等于说我的实际的损失，包括这个座位本来应该卖出去的钱，都会损失掉的，对。 但是这也不合理啊， 是不合理， 这完全是霸王。 而且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就是说当遇到不可抗力因素的时候，就比方说台湾旅游 好 突然碰到地震了， 然后呢 然后碰到地震了，这个行程我准备要取消，然后我给这个旅行公司沟通说我们能不能取消，但旅行公司说这笔钱我们已经是花出去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因素，然后你去退部分的钱是 OK 的，因为旅行社已经把这个钱花出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旅行社给出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买的机票就是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那如果我觉得如果这个条例实施了之后，那旅行社就最起码我们能退的钱就更多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处。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旅行社确实他们是特价的酒店， 他说的这个问题没有错，就是退部分的钱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钱花出去了，有可能你交的这个团费人家还得替你贴钱，然后去交那个钱嘛。 哎，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吧，我们出行旅游啊应该不但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有保障，但是同时我希望也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在出行的时候自己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一呢在买之前就要把这些条款看清楚， 没错， 第二呢就是一旦出行在改变计划，比如说这种特价机票，如果您对你的行程没有特别大把握的时候，您最好就真的三思而后行，不能为了图便宜，今天我看哟900，我先买了它，明天高哟 一退 了 2700， 哎， 有可能。 所以大部分人说退票费这么贵，那就这票还不舍了呢，对吧？ 对，还不如扔了呢， 对吧？所以呢，大家就是出行的时候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吧。好，聊到退票费的事儿，咱们再说说世界杯啊。世界杯刚刚已经落幕了，很多人因为有翻 ID， 现在得到了这个签证呢，是可以晚回来10天的。你知道，因为这一次俄罗斯政府对于这个去看球的一些球迷朋友实现了翻 ID 的免签政策。这个政策，这个翻 ID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买球票的时候，在官网，你同时用自己的护照或身份证，但身份证不行，用护照啊，用实名制注册了一个球迷卡，相当于球迷身份证。这个也是防止黄牛倒票。所以在入场的时候，你要有球票，然后你有翻 ID， 然后呢一起才能进去。 这字怎么写啊？ 范就是球迷的范。粉丝的范 ID 就是身份证的 ID， 然后呢你拥有这张范 ID 之后，你去俄罗斯去申请那个签证的时候，他给你最长的签证期是世界杯开赛前10天和开闭赛后10天，所以有时间你有将近20天还可以去到处旅游。 太聪明了， 是吧？这个是一个顺便还可以拉动一下本国的旅游经济。 对对对， 所以我们提一下，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共接待了多少外国球迊呢？现在有数据了，大数据是300万。俄罗斯副总理最近就日前就说了，2018年世界杯期间，这个俄罗斯共接待了300万的外国球迷。然后他说，俄罗斯为举办这一次世界杯，共修建了269项基础的设施，并会在世界杯后续继续使用。这其中包括12座体育场和95个训练场地。而作为世界杯遗产的一部分，其中64个训练场也将会用于发展儿童足球。而且普京在世界杯决赛之后就宣布，目前持有俄罗斯世界杯球迷护照的外国游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翻 ID， 今年可以免签多次入境俄罗斯，并希望外国游客利用好这个机会。现在相当于把这个免签政策又扩大了。哎呀， 除了去俄罗斯，是不是也可以坐火车去？ 可以啊，比如说吴勇上周的时候做客我们节目，他就是从北京直接坐火车去的。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其实还挺壮观。 是欧亚，哎，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铁路？欧亚铁路？ 大铁路 啊，大铁路。 你叫什么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对吧？这么说，反正当时吴勇分享的时候，最震撼的是换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出境到蒙古国，包括俄罗斯，这相当于一下贯穿了3个国家的这个铁路，这个轨道的尺寸不同，轮胎尺寸也不同，所以在每次入境之前都要进行一个换轨。所以当时那个有5个小时换轨时间，吴勇就说所有人都下车了，我没下去，因为我想拍到。但是5个小时代表了就要停电、停水、停厕所。 所以他就为了能够窗户上看，因为他会把这个火车分成很多节儿，然后每一节儿都在换那个轨，所以他可以看到别的节儿火车换。他说代价就是去不了洗手间，五个小时要坚持住，但是还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他对那个火车特别感兴趣， 对，家里满地都是，就我们这位同事， 对，他们家满地都是火车模型，对，各种各样的。 有的男孩急变形金刚，有的男孩就急火车，反正钱都得花出去，对吧？ 花点钱怎么了？ 你看孙兄就全把钱花在媳妇儿身上， 自身钱啊？不对，我以为花在我自己身上呢。 孙兄太太在线吗？钱花在你身上哦。哎，我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已经那个在网上发言啊，说哈喽啊，还有有人说呀，云云你好美呀，这个是不是 Amy 的朋友？不知道啊，是不是你的朋友？有一个大宝贝笑笑说：“哎呀，我这个。”你们都很好看拍出来，然后点亮你们，我们节目是自带滤镜的，因为嘉宾本身就美，所以就是自人每个人自己自带滤镜。 好热， 对不对？对，这确实有点热了。好，最后一条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国加州一号景观公路恢复通车的消息啊。美国著名的太平洋海岸景观公路加州一号公路在因为大规模的泥石流中断了14个月之后，本月18号恢复了通车，但相关的路段作业工程还没有完全的完工，部分时段呢还可能会采取单向的通行或其他的限行措施。加州一号公路从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到北部的旧金山，沿美国西海岸蜿蜒前行，途中呢景色优美，被誉为是美国最美的公路之一。2017年，也就是去年5月20号，一号公路大瑟尔路段呢遭遇了大规模的山体泥石流，大约0.5公里的路段呢是被超过百万吨的沙石所掩埋，所以一年多来呢，工人加紧修复路面，整个工程消耗了是5400万美元。所以这个消息对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呢，还是算是个好消息吧，因为很多人专门去美国自驾就是为了在一号公路上开一开。去年泥石流之后呢，大概一年多这个一号公路封闭了大部分的路段，但这一次我相信用不了几个月大家又可以在一号公路上驰骋了。但是啊，其实去美国自驾很多朋友回来都说这个公路两旁什么也没有，刚开始很兴奋，然后呢开一段时间，因为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周边的景象平原地带比较多，然后一开就要开很久，然后呢只有在路边这个像什么汽车旅馆啊可以改一改景象，所以稍微是有一点点的无聊。但是怎么说呢，您如果是只为了在路上开一开的话，我觉得您慎去吧。首先要做好详尽的计划，然后租车的时候跟租车公司同样要了解好，就是您这个租车的免责条款。哎，提到租车话题，这个孙潇在新西兰是租车的是吧？ 对，全程。 有没有沟通问题？因为我听了很多人跟租车公司之间是 有很多的沟通问题。 哦， 这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要进入这一段整个的这个旅程在中途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要出示你的所谓的国际驾照的认证件。 哦，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跟我媳妇两个人是觉得哎，这样一个类似于咱们国家驾照的它有两种选项，要不是一个打印的 A4 纸翻译成英文，还有一个选项呢是小硬本，感觉很高大上，我说哎这个好看，然后我们俩就把那个就硬本本然后给寄到家里了。等到了奥克兰机场的时候，去到那个租车公司，我们拿这个本给他的，他说这个不可以，他那个不认证这个东西，就不认这个东西，他需要那个 A4 纸打印出来的那种英文的。 怎么这么轴？ 然后我们就献给国内的这个租车公司，或者说那个办理我们这个国际翻译件的这个公司打电话，让他再传真一份A4 纸的翻译件过来，然后在那等了得有半个多小时才解决完。 不过这已经算很快解决了 啊！对对对，很快很快，它还算是服务比较好的。 所以呢，我们就有时候在想啊，路上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对吧？当然了，路上也不光有美好，所以也有突发情况。到底男左和女右两位在旅程当中都有怎么样的这种心情，还有旅行故事和我们分享呢？从下个时段开始 ，Amy 还有孙潇就要开启他们的旅行了。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请您在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你就看到我们了。从下个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很多二位带来的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那我是苗珊，稍后接着和您聊。 可是。

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男左女右在路上，男左和女右在路上有分别怎样的旅游经历呢？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嘉宾，首先这位是我北京交通广播的同事孙潇。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苗山好。 好，另外这一位是我好朋友酒店公关经理 Amy。 大家好，我是 Amy， 听众朋友们好。 我觉得要从 Amy 开始因为人家提纲后 在节目中就不要吐槽了好吗，我是作为嘉宾的身份过来，又不是主持人的身份。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即将要为大家奉送的这些丰富多彩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了。Amy 呢是刚刚结束了北欧的一趟旅行，目的地主要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对吧？ 对的，对的。 嗯，然后这趟旅行是你先给我们描述一下，反正我看你的照片感觉挺爽的。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提到北欧，提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就会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最初的印象就是好冷啊，下雪啊，然后看极光啊，这种。对啊，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旅程。为什么说它梦幻呢？其实不仅仅只是说它是一个旅行的目的地，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如果你很向往这种童话世界，那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北欧真的就是一个很童话的一个世界。特别是我这一次去的时间是选择的是二月份的时间， 哦，还挺冷的哦。 对呀，也挺冷的，可能就-10°C这样子吧。然后，但是那种冷的感觉呢，你不会觉得很冷。 嗯。 就当我第一天晚上就抵达阿兰达 Airport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温度是很冷，但是内心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那种感觉是难以形容，就你肯定要自己 激动， 就是去到那边你才会感受得到。 对， 对， 对， 对， 对啊，然后就整体体验下来会觉得就是真的不虚此行，就真的一定要去一次北欧，真的。 主要是他的旅行要开始了，假期开始了，你知道那种 激 动，激 动 外面再冷都感受不到。 这个环节我们俩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也激动是吗？明天不直播。 其实好热，浑身都躁动着。 不直播。 嗯，其实去那个我们去新西兰的时候是在9月份，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温差很大。 嗯， 去的时候也是反正内心是火热的。 嗯， 体表是比较寒冷的。 嗯，体表你是报天气报多了。 对， 小猪佩奇就说了，哎呦，一听都是社会人啊。哎呀，我觉得从 Amy 的这个斯德哥尔摩之行开始，听上去从梦幻开始吧。这个时段我觉得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去过瑞典，如果没去过的话，您可能脑子里还没有概念怎么样一个童话王国的世界呢。之前 Amy 给我发了几段视频，我把他们稍微剪辑了一下，然后呢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让大家通过视频对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看过视频之后我们的旅程就即刻出发。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 She got me going psycho, she got me going down, down, down. Got me living on a tightrope, she got me going down, down, down. She got me going psycho, she got me going down, down, down. Got me living on a 不想上班了。你看这个冰雪世界里的他，因为二月份其实在斯德哥尔摩还是有点冷，对吧？ 是。 有多少度啊？当时 可能就因为会陆陆续续的会下雪，所以可能每天大概就是零下三度啊。 都在零下呀？ 对，零下。可能地面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日照的时候会高一些，可能三度啊五度啊这种。 那你每天大部分在室外吗？ 对呀、啊，我每天大部分都在室外。 难道还在酒店里睡觉吗？ 但可以去像博物馆这样的地方。 对呀、啊，当然会去、啊、 蹭一蹭暖风啊。 对，会去会去。嗯。 但是我一般觉得可能国外的冬天会比国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因为假期来了。 因为比方说我们要在国外觉得这个冬天就是下雪或者怎样，嗯、然后我觉得就穿一件薄羽绒服，嗯，有的姑娘就穿一裙子，然后光着大腿，对吧？ 就是它像我们小时候的天气，就是要冷就干冷， 嗯、 就穿衣服是解冷的、嗯。但是你知道现在的天气就是嗖，你知道就北京话说那个风啊，能够从那个衣服嗖进去。就是瘦骨头那种感觉、嗯、但是他们就是干冷对吧， 对， 穿点厚衣服能挡住、嗯、 但也会有点潮，因为它是一个水上的城市，对，所以相对来说也是会湿度会比较大一点。 嗯， 嗯， 这一趟斯德哥尔摩的旅行你觉得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呢？ 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因为斯德哥尔摩它不光只是说一个作为一个城市，仅仅它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可以去体验，那可能从博物馆，可能从到它的家具店，然后再到它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可能就你真的要切身感受到它可能不一样的一些生活方式，会对你来说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体验，因为那种生活方式可能只会在当地才会有。 嗯嗯 ，Amy 这次旅行啊，我分三个部分吧。我们首先就要说说斯德哥尔摩的美景，之后呢要看一看是 Amy 每天去打卡的咖啡馆，这是女孩子分出女友的部分了。然后第三个部分呢，还要看一看，我们知道在北京很火的家居馆、嗯、来自于斯德哥尔摩嘛，这个所他的国家，因为就北欧人啊，因为他们的国土面积很小，他们在收纳设计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而且呢又简洁的线条又非常招年轻人的喜欢。所以我们有 Amy 要从这三个主题要展开，是不是？ 你每一次看着说 Amy 提纲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很鄙视的眼睛看着我。你看人家 Amy 准备的啊，看看你。 哎，小猪佩奇想问一下， 全部在脑海里啊。 对 对啊， 小猪佩奇想问 Amy 说瑞典的晚上几点天黑？你在的时候， 哎，其实没有，就是大家说的那么时间会很晚，可能我在的时候五点。对啊， 就是你的时候还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有极昼极夜的情况的。 没错，没错，嗯。 我反正有一年啊，十年前了吧，丹麦八月份哦， 嗯、 其实八月份还不是一个极昼，就是那个月份，但是晚上十点钟在七五里游乐场，天还是大亮的，孩子们高兴死了。然后他妈一说咱们回写作业，天还亮着，怎么能让我 回写作业？去的是哪儿啊？ 丹麦嘛。 嗯，不用去丹麦，现在去新疆也这样。 这个人刚从新疆回来。新疆的日子还好吗？ 九点十点的时候，基本上跟咱们这儿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是一样的高。 感觉一天变长了，是不是？ 对，就是早上起来还是正常亮。他也不会说我到一点钟才开始天亮，他正常五六点钟就亮了。但是晚上的时候真的是就十点了，我在想还没吃晚饭，就是整个的就感觉我是可能刚下班。 有时候你天不黑吧，就觉得好像还没到饭点，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你是就错乱了，反正当时去前两天 真的 就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睡觉，该什么时候吃饭， 又拐过去了。 啊、拐过去了， 这个人你知道吗？我本来跟他商量，我说：“哎，要不然你说说新疆，你怎么才回来？” 不不不 啊，不不不不不，还是新西兰吧。好吧，跳回到斯德哥尔摩啊，咱们从美景和景点开始是吧？ 嗯， 因为我知道之前那个 Amy 给了我斯德哥尔摩的经典的地标的几些列表，比如说你提到有市政厅啊，这些都是经常举办大型的活动晚宴的地方，还有特别要提到的有老城啊、瑞典王宫啊、皇后岛宫啊，还有瓦萨沉船博物馆这些。这些著名的景点里面你有没有特别想跟我们推荐的地方？ 啊、其实都还蛮推荐的，但是如果说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行程规划有多少天，因为这一次我在当地是待了有十天的时间，所以时间相对还比较充裕，所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景点我都会有去。那其实如果说第一 最要推荐的话，可能我个人会偏向于喜欢市政厅。 市政厅， 对，因为它是一个临水的一个建筑，可能迄今有100年的历史，那就远远看上去它的那整个造型就像是一艘船一样，就感觉是一艘船在大海上行驶。那我当天去的那一天，正好天空中就下着毛毛的那个白雪，然后整个人就仿佛就是走进了一个童话的一个梦境。那等到我真正的进到了厅里面，那他就是每年12月份，就是12月10号诺贝尔先生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颁奖的一个蓝厅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得到那种真正的金碧辉煌的感觉。那可能并不仅仅是说一砖一瓦的金碧辉煌，而是你整个人陶醉于这样的一个历史沉淀的一个建筑里面，你会就是想象当中在这100年的历史里面都发生了哪一些故事，都有哪一些名人在这边来拿过就是奖项，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你就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就是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说是不真实的，就即使我身在蓝厅，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在这里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 文艺女青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矛头不要老就是在品味上不要老这么针对我？ 那你想多了。 是这样的哈，我当时也在幻想这么一个画面。就我觉得艾米去的冬天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抒发文艺小清新的这种环境的一个天气。就比方说下着雪，对吧？别管是大的小的。 对， 然后抖落身上的雪花， 对， 慢慢的步入金色的市政大厅，这个画面我可以想象得到，好吗？ 是 Amy 讲得好。 对，讲得确实好，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对， 那个换岗的视频是在市政厅门口吗？ 对对，就是 所以我刚刚其实想看看图片，后来发现视频里有，我们可以一边看这个换岗，这是他们护卫军吧？ 啊，对， 对吧？护卫军换岗的这个场面，顺便可以看看市政厅外面的样子。这是 这个是王宫， 这是王宫啊。 对， 但是我就看见他们的大白鞋了，真的是。 我就特别关注他的膝盖到底要抬多高。 也只有英国抬的特别高。我其实以前好多年前看老香港电视剧的时候，就要手都要抬到这么高，但是这个。瑞典并没有那么夸张， 对，但那边就是人就普遍身高都会很高，对， 人家都2米起， 我 不是 苗山，我不录了，我终于知道综艺节目里面为什么会有霸录，我不录了，走人。 我跟你说，你现在知道综艺节目里的那个些不是桥段，不是 故意，是真的。你从他的语言里体会不到任何的感觉，你就看他那个眼睛，这刷刷刷的就看你，你知道吗？我的天哪！ 我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咱仨里除了 Amy 特别高以外， 我们那个 Amy 是这样的，就刚才在市政厅的时候，在那个王宫换岗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拍到那个，你会觉得他是让你就像你进市政厅，怎么样，开心吗？开心吗？ 已经不带我玩了。哎呀， 在市政厅你会有那种感觉，你好像离那个文学巨匠特别近。 是 在那个王宫那边换岗，你拍他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说的也很神奇，因为我 是跟咱们换看国旗升旗那种。 就我会觉得是很有一种庄重的感觉， 仪式感的。 对，很有仪式感。对。 我觉得这个在瑞典啊，就是像沉船博物馆这些，就说明了他们曾经就是海上文化也是他们曾经的一部分。然后我看这个 Amy 提前给我发的照片里面，也有他们这个叫斯特格尔摩号是吧？以前的老的船吗？还是现在还在运营？ 这个是比较新一点， 比较新一点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叫是供游人旅游的客轮吗？算是？ 可以这么说。 对吧？因为我看它前面那部分的甲板都比较适合人，还可以在那站一站。然后后面的这个窗户的位置，应该旁边是有座位的，大家是可以透过玻璃往外看的那种。 对，就算是夏天的那种游船。 这是有一排吗？就是这样。 其实好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船，我觉得就是可能到夏天他们就会活跃起来，因为冬天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们都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啊，因为是2月份。就是刚刚冰破冰之后，还有结冰 的 水， 是， 所以游船在这个期间是还是航行的，是吗？ 其实很多都在会休息 哦，也在休息了。 对， 但是慢慢的看，这是一个，你知道这张照片给我感觉是那种大地复苏的感觉，因为冰已经慢慢破开了， 对， 天气转暖。 什么时候开始去捕鱼呢？ 捕鱼，那可能就是偏夏天的季节。 嗯， 我想知道这张图片，你想跟我们讲的是什么？这个几条绳子不同颜色， 其实就是一个细节的一个照片，就是当时看到了，就是这个构图，我就觉得特别有意境，对，就体现了一种比较就是航海精神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座有航海精神的一座城市，可能因为它毕竟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可能一百多个岛屿，那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跟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关联。所以如果让我把斯德哥尔摩比作一位人的话，我会觉得她是一位优雅的女士。对，我会觉得说就好像看到这样照片，你远远的就是感觉像这种Greta Garbo 这种女星，然后慢慢的从这个图像里面然后走进你，然后呢梳妆也好打扮也好，把她最美的一面展现到你的面前。 哦，关于这个加伯女士，一会儿我们后面是有要提及她的，到底为什么哈，先不告诉您。我看了提纲。我没有扎你哦，行，千万不要多想。我想知道这个船上的这个绳子来自于不同的船只吗？ 对，它其实是几个船， 哦， 就停靠在一起， 稍微区别一下， 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关联。对， 这个我其实可以想到，是不是在船上是可以把它往那个岸上拽一拽的那根绳子？ 是， 这叫纤绳吗？ 你在问我吗？ 对，我是在求助。我觉得你懂得很多的样子。 嗯， 不是，他不是说分很多船 是 都拴在同一个锚上。同一个那个固定的那个， 哦， 那个地方嘛，然后那你要是解绳子或者什么，岸上有一个人， 嗯， 然后收绳的时候你船上应该也有一个人， 嗯， 所以这是叫纤绳吧， 纤夫带， 对， 是吧， 是这么 你就是这么想的对吗？ 这么推理的。你唱一个啊。不用 不唱。 哎，这个皇冠是怎么回事，这个桥？ 哦，对，其实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一座桥，就整个桥就是可以，你从就是王宫博物馆的那一侧可以帮你连接到另外一侧，就是他们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当代艺术馆。所以呢当你走到这个桥中间的时候，你就是我们叫它船岛， 嗯， 所以这个皇冠是在这个船岛的正中间的一个位置。 它只有这一个是吗？ 对， 哦， 但是它在桥的另外一侧它是也会有一个， 啊，就是说整个桥就两个， 对，会在两侧会对应， 啊，对， 所以这个皇冠是这座桥的标志对吗？ 没错， 我们看到有皇冠这座桥就是船岛桥是吗？ 没错。 哦， 船怎么船哪个 船 岛？ 船就是 船岛，就是， 它干嘛用的呀？ 嗯， 我理解为就船岛就是很多船停泊在一起的地方， 嗯， 对吧，船岛嘛， 对， 哦，船啊，那个 岛， 小岛 的， 哦，小 岛 的岛， 对吧， 啊， 对， 就是很多船都会停靠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呢上面架了一座桥，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地标。 其实你知道我以为 Amy 放这张照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很多在船上的一个在那个桥上一个地标，然后在照片的时候照照片的时候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 哦， 可能会拍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或者是怎样的。 哎，你的这个想象力其实我觉得也对耶， 就 对，啊， 可能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也很好。 他有可能再往下挪一点那个镜头， 嗯， 这么仰拍的话有可能那个皇冠就在天上或者在某一个楼的上面。 哇，这位是个摄影师， 对， 稍后下个时段是可以看到他带来很多精彩的图片。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的言不由衷，你知道吗？ 虽然我把像素改小了，但是依然可以看到他夺目的那一面。然后继续看哦，这个是从那个，嗯，这是从岸上还是从桥上拍？岸上应该是。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刚孙老师说的，我就是站在那个就是偏皇冠中心的地方， 嗯， 就是对着远处的景色然后拍的照片，然后远远望去基本上就是河对岸的那些建筑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都是船岛桥上拍的图片。 没错， 哦，这个看到一个栖息的小鸟， 海鸭。 对，都是很多海鸭。 哦，海鸭啊。 对， 哎，我其实分不清什么海鸥啊海鸭呀，啊，海鸟啊。 看嘴，海鸭的嘴是有点扁， 嗯， 就鸭子嘴对吧？ 对，海鸥是尖的嘛。 那它和鸭子有什么区别？和野鸭子？ 嗯，不知道。 它是啊，野鸭子是在河里的对吗？ 它在海里。 海鸭是海是吗？是吗？ 咱能别误导人了行吗？不知道就算了。 无知太可怕。 对， 啊，哎呀，其实这张图片是很有意境的，因为整个这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应该是比较中心的区域是海对吗？ 对，因为其实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在瑞典语里面它的就是后半部分代表的含义就是岛的意思，所以它就， oh, 对 home 就是岛的意思，所以它其实是就是一个岛屿一个水的城市。 哦，oh, 嗯， 所以要看看这个整个地理位置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从 Amy 那找到一张地图啊，哦， 这张地图也显示了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嘛，然后它的位置应该也是在东欧和北欧中间这个地方。 对，然后是在梅拉伦湖的一个交界处。 哦，那地理位置也是特别重要，也是一个枢纽。其实 对，就是一个波罗的海整个沿线。 对啊，波罗的海比较重要的重镇。然后随着这个海沿线上面，哥本哈根、奥斯陆以及斯德哥尔摩，这都是沿岸比较重要的一些海港城市， 是 交通枢纽。所以这一次也是主要在斯德哥尔摩逗留的时间比较久。 对，都在这边 啊。然后我们看到图片啊，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经典的景点，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大家去一定会去皇宫啊，去市政厅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其实从 Amy 那边找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吃。喜欢这个话题吗？Amy 自己写了一个文章，她盘点了斯德哥尔摩的一些她打卡的咖啡厅，一共盘点了五家，是不是？ 是。 我们就按照你的那个顺序吧，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你看这就是一个女孩旅行的时候特别有特色的一点。 就今天其实我不应该来上节目 啊。不是不是，后面 不是不是，我应该派另外我们家那口子过来。 不不，那个后半的时段属于你。 对，那我也没有什么像 Amy 这种那么明晰的说对五个咖啡馆做一个比较，然后打个卡，然后那么多提高。 哎呦，又戳到心里了。但是你有美丽的星空啊。 嗯，对，这个 是 真的是没法比了。 好，我们看看咖啡厅啊。咖啡厅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Amy 首先要给我们介绍的咖啡厅是哪一家。 其实斯德哥尔摩就是他们瑞典人会有一种文化，它叫 Fika。 Fika 的文化就是有一种相当于我们这边下午茶的，可以这么来理解。所以呢，可能每个瑞典人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可能就会来说 Let's Fika， 就我们来下午茶。对， 专门的咖啡时间。 对，就叫咖啡时间。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 DNA， 生命的一部分。 对，生命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吃串的一样，对，像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对， 但是其实是不是因为他们老加班的，下午电机，然后可能加班到9点啊？开玩笑啊！我们那五个盘点一下，首先我看到图片是这一张，叫 Hey Market 这家。Hey 其实在北京也有分店的哦，是不是？ 在哪里？ 就我家对面，我家对面。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家，应该是，我觉得是 HAY 这一家。 其实它这个品牌来说，它是隶属于就是北欧的一个就是饭店集团。 嗯， 然后呢，其实这家酒店是比较就是看起来真的是很梦幻，就回归到我刚刚说的最初的那个话题了。那怎么梦幻就怎么来，所以呢，其实这是我在那边就是可以说是最喜欢的咖啡馆之一。 嗯， 那其实这家咖啡馆呢，它是在就是 Hey Market 的这家酒店里面的一层，那是 大堂吧，是吗？ 对，大堂吧，所以它是属于这个酒店的一部分。但是其实之所以就是成为了现在的一个网红啊，网红地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故事。那回归到刚刚我们聊到的，就是女星嘉宝，她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就是以我们这个女星嘉宝的名字命名的，就叫 Greta's Coffee。 嗯，这是因为这位女明星当时很喜欢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对，因为嘉宝的话他是瑞典人，所以呢也是拿了很多奥斯卡了，就是， 在美国发展的。 对，在美国发展的也很好。所以呢，其实你在斯德哥尔摩来说的话，你是可以在两个地方看到嘉宝女星，一个就是在新版的瑞典的200克朗上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 Hey Market 的这个咖啡馆。 嗯， 装作很懂的样子来看这个介绍。 对，咖啡馆里面有很多关于嘉宝的一些画像啊，还有它的元素。 对 吧？ 对， 我看到其实给我的图片里面有，大家现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是嘉宝的一个素描，算是。 就走进这个酒店仿佛就是会很传奇，因为像我们做酒店的人来说，我们都自己都会有那种就是很酒店的那种匠人精神，包括情怀。就去到不同的城市旅行，我们都会去当地。 我特别想问，你对五个咖啡馆打卡是不是全部是那种大堂咖啡吧？ 不是哦， 我跟你说，他这个是有排列顺序的，越往后越接地气。到第五个的时候， 直接蹲在那马路边，然后拿个大缸。 到第五个，我们就发现咱俩就可以双击55，终于可以去了。 来看一看。 嗯，然后刚刚看这比较梦幻，也是因为里面这个调调比较暗，对吧？ 对。 这还是在那个。 这是。你猜，你猜在哪里？对，是的，你猜这个对灯是在哪里？ 这个应该是在就是猜的大堂呗。 啊，对，就是在大堂。对，就你一进大堂的时候就有一个 不给人看的， 就是私密性很好的，就是你可能是这样的，您和夫人可能都约了朋友到这家大堂来喝咖啡，然后呢你们同时去同时回家，但是呢都不知道互相刚才两个人就坐在邻桌。 表山咱俩太熟了。 嗨 哎，那继续。 肖夫人还好。 嗯， 就是他强调的这种私密感嘛，哈，是不是？ 对。 然后呢，因为既然 Amy 刚才说梦幻，你可以看啊，我怀疑这个蛋糕上来可能会吃错，因为真的很暗。但是你知道关键就是，大家发现桌子上两块蛋糕哦。 不是，我在想，反正是谁的也不一定，那吃成谁的也不一定。 这肯定是他的，但我关心的是自己吃了两块，还是有人相陪哦。 一杯咖啡，两个肯定是自己吃，是吧？哎， 哇，这两款蛋糕，有一个是巧克力的，有一个是慕斯，对吧？应该是有一个。 对，一个是胡萝卜蛋糕，然后另外一个是丝优玛，这个是瑞典当地的那个、 胡萝卜蛋糕。 对，就是白色的这一块。 是里面的材质有胡萝卜，还是它打成的泥然后调出来？ 打成的泥然后做的。 哇， 嗯， 是不是饿了？一到这个点儿，我们就互相伤害，你知道吗？ 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苗山真的，我对你做这个节目特别佩服， 对吧？ 对， 知道我为什么越来越胖吗？ 知道， 上次7月1号香港回归那天，我和嘉宾一起来了聊香港的美食、嗯、下了节目之后嘉宾就说好，我们去对面的金湖吧，把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菜吃一遍。哎呀，时间又快到了，我们正在盘点的就是 Amy 在斯德哥尔摩打卡的咖啡厅，现在来到的第一家还没有说完，下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然后孙潇的美好照片也在后面了，希望您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我是苗山，稍后接着和您聊。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 Up Trending潮，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是8:0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男左女右在路上。首先有请我们的男左，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潇，有请。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孙潇， 欢迎孙潇。另外女右来自于凯宾司机的公关经理 Amy， 有请。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Amy。 欢迎两位，然后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同时呢，如果您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或者是在微博上，您都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刚才分享了 Amy 在斯德哥尔摩找到的打卡地标性的咖啡馆，刚走到第一家，也是家宝主题，应该算是一个女影星的主题吧。然后刚才分享了一些图片，还没有分享完，咱们继续看啊。这是刚才 Amy 点的一杯咖啡两块蛋糕好，胡萝卜蛋糕，有拿胡萝卜打成泥做的左边浅色的这一块 是 切角，然后右边的那个圆的是什么？ 其实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蛋糕，对，可能当地会说叫 Selma， 对， 肉桂吧，肉桂味道， 对，就是肉桂味道的。 好像这个北欧人特别喜欢， 不爱吃。 你知道我十多年前我去北欧的时候，他们当地人就说，我说你有没有特产我要带回去，他们就说你要买这个糖，这个软糖非常非常的 local， 非常那个有当地特色。我就不明所以的买了好几包，回家之后那叫一个苦啊，跟吃甘草片儿一样真的是甘草味儿的。 那对于咱们这特别好， 对，还是养生的 养生的， 但是太苦了，真的比甘草片还要苦。那个软糖我记一辈子，我知道现在看到软糖我都心里一揪 我现在家里还有呢 啊，真的你也买了那个？ 但是那个确实是甘草做成的那个糖吗？ 其实、 那肯定是有一些 是甘草 药用的效果。 他们那边的就是说到糖，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可能会有几百种，可能你刚刚入口的时候是甜味，可能你吃到后来可能是变成咸味或者是其他的味道，就会总会有惊喜给到你， 就像香水一样，有前调中调和后调。 我只喜欢糖有一个味儿，是不一样的味儿，那叫怪味豆。 你喜欢简单直接是不是？好，我们看看下面这张图片。哇，这个是红丝绒吧？ 对呀、这个就是那个肉桂味的那个面包。但其实因为他们家会， 这是 做的比较特别一些， 这不是蛋糕， 这 是面包啊。 对， 这 不是蛋糕，是面包。对，但他们家做的特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用了粉红色，就对应他们那个就是主题嘛，粉色那种龙，然后呢把它做成就是树莓味。对，因为斯德哥尔摩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森林里面摘那种蔓越莓呀，然后小野莓呀，所以当地的人在冬天摘不到新鲜的野莓怎么办呢？就用这种野莓酱啊，然后做蛋糕，然后也可以吃到这种味道。 哇！ 谁规定的5点到7点要做这种节目？ 哎呀，上面还有这块蛋糕，看上去我更心仪一些 啊。对，其实这块蛋糕当时我没准备要点的，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当时就是当地的那个就是服务生就跟我推荐，因为我看到琳琅满目的那个蛋糕，哦，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点，然后他就特别跟我推荐了这一块，他说你一定要试哦，然后我说那好，就这一块。 结果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 结果我发现，就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走不了了。就走不动了，真的。 是，我说这个蛋糕里面是什么、什么做的？ 其实就是很多会有就是奶油啊，然后对啊，肉桂也会有一点点，然后包括就是胡萝卜的一些元素。 但主要是因为这就是刚才那块胡萝卜蛋糕吗？ 对对。 哦，但是一定是它的奶油很厚，是不是？ 是。 奶油是胡萝卜泥打出来的吧？就加着奶油跟胡萝卜。 蛋糕的部分，我觉得 蛋糕的部分。 蛋糕的部分， 奶油就还是奶油。 对，但是奶油就很浓稠， 是。 然后应该有加了奶酪奶油吧？这应该是。 对。 好，下一张。 啊。下一张，这是我没有想到啊，因为它这个大堂，我以为是那种城堡式的，结果看了这张图片，原来是这么简约风的。 跟我想象当中看到那个外形的时候，我想象当中是这样的。 哦，你想象就是这样。 对。你看，你有没有觉得它的整个的构造跟它的外形很像？ 对，就是 包括基调也很像， 就是很粉粉嫩嫩 的。对， 嗯、 对， 这是第一家咖啡馆，是一个影星主题的。这家酒店应该也超过100年了吧？ 对， 但是他最近是2016年的时候有翻新。 哦，最近翻新过。 是， 这家咖啡馆叫做什么来着？ 黑 家宝。 家宝，这叫家宝的名字。 他那个黑 market 那个 黑 market 的那个是酒店的名字。 哦。 2016年5月，时髦的北欧城市斯德哥尔摩开了一家时髦的设计酒店，叫 Hey Market by Scandic， 因为 Scandic 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嘛， 嗯， 我们就管北欧的很多国家。这里原先是一间20世纪初著名的百货公司的旧址，酒店就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然后设计工作室是从1920年代的装饰艺术运动汲取了灵感，以粉红色作为主色调，然后搭配了孔雀蓝和浅灰，加入了黄铜、水墨石等元素，将其变成了一个复古而不失现代感的酒店。酒店目前是405间客房，价格应该是在1700到3000不等。它是几星级的？四星以上吧，应该是 五星 酒店了啊，嗯，五星级酒店。那这个价格在北欧来说还算，怎么说呢，只能说合理吧。 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如果五星酒店的话，哎，因为北欧的物价还是很贵的，说实话。 那他这1000多应该是不贵的呀， 对吧？所以就是算很合理的价格了，应该算是，嗯。哎呦，简直！值得一讲的是呢，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餐厅叫什么 ？Greatest 是吗？有这么一家餐厅。 对， 就是我们是下午茶，就是这个地方吗？ 对，就是刚刚提到的这家咖啡厅。 哦，所以家宝的来源元素是从它的 G 对吗？打头拼起来的。 对。 哦，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当时其实还在想，就家宝的元素体现在哪里？ 嗯， 然后看到这个名字才发现，它这个餐厅的拼写是 G R E T A S， 是， 所以那个家宝是它那个 G 打头，然后后面那个 TAS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名字的命名的， 哦， 对，可以这么理解，嗯， 哦，挺有意思的。所以这家店的名字就是大家基本找到黑 market 酒店就可以找到了，这家就在一层，然后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如果您想去坐地铁绿线。Hotelgate 出来就是这个 Hotelgate Square 广场，然后呢这个酒店就在广场的这个地方，然后如果对这个银幕女神家宝命名的咖啡厅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别错过这个地标性的咖啡馆。这我们就来到了第一家，然后呢下面进入到第二家。我在图片里面是用各种各样的标注来区别，因为你知道都是咖啡厅，到时候我怕我找不着图片，我就用那个文字区别了一下。比如说我第二家咖啡厅，第一家咖啡厅叫咖啡厅12345图片，嗯，第二叫咖啡厅新12345，咱们再看看咖啡厅新，这家应该是一个街角咖啡厅哦。你还记得吗 ，Amy？ 这样 对，记得，因为其实这一家是当地的一个百年老字号，就1928年就已经有了这个店， 嗯， 所以就是我当时也是迷失在街角嘛，就我也知道这家店，但是呢，就某一天我突然从地铁里走出来，然后呢就逛着逛着，突然这家店就在我眼前出现了。 嗯， 对，所以我呢就 不经意间去的， 不经意间我就去到了， 哦， 对，然后就遇到他了，就很有缘。对， 这家咖啡馆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上面写的是 看不清。 威对 ，Witten Vita Witten Carton yeah Witten Carton 哦 Vita Carton。Vita Carton 是吗？ 对对 是吗 ？Vita Carton 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叫什么？就是北欧的这个语系吧，和德语那些语系是，啊，都是拉丁语系的， 哦， 所以他们那个 A 就是那个 E 啊， 嗯， 英语里面的 E 在他们语系里，拉丁语系念 A 结尾的时候都发 A。 哎，那我还蒙对了呢。 啊，嗯，所以这是 Vita Carton，嗯，那个 A 是发 A。 Vita Carton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咖啡馆是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个人还挺喜欢那个调调的，然后就是很舒适，给大家看看。哎呦，这个全麦的面包啊，你知道只是面包看上去就这么香了。我看到孙潇咽了一下，某人 我更喜欢吃面包， 真的 我不爱吃蛋糕， 因为 我觉得甜，对，哦，腻。 你喜欢这种咸咸的味道？ 对对对对，你像全麦的这种，我比较喜欢吃。 你喜欢起酥的吗？ 不喜欢。 你不喜欢起酥？ 也不喜欢，就觉得那个太油了。 你喜欢寡油的？ 对， 就是大咧巴类。 对，就是吃着特别给劲儿那种。对， 就刮肠子，带着油就走了那种，是吧？我看看啊，下边这张图片，刚才这张是我个人喜欢的，第二个是一个 小花样式的面包。哎呀，你看人家盘子上都写人家店名 ，Vita Cotton。 这个肉桂卷呢、啊？ 又是肉桂。 对，肉桂卷。嗯， 这个里面有馅儿吗？还是 那上面是芝士还是什么？ 上面是一些就是那种叫糖霜粉那种白色的。 哦哦哦，嗯， 这个还是有个造型的啊、 哦。嗯，感觉像一个零钱包。 就每天吃都不会吃腻啊。 这个是泡芙吗？ 对啊，这就是刚泡那个泡芙。 哇， 这是刚刚那个红色版的那个常规版。 可能你看女幼可能会很有感觉、哦、男左无感。 哎，这个是刚才红色的那个的常规版本，他们两个是一类东西 对吧？ 是， 哇， 你不用看我无感，我真无感， 我知道不重要，我有我饿了哎呀，就是这个餐厅整个这个调调就是很朴实，就老字号的感觉， 就很对啊，很老字号。 然后这是他们家的一个证书对吗？ 啊，这是另外一家， 这是另外一家的。哦，对对对，我这儿标注了咖啡厅又，就是又证明了是第三个。 本身是一个在街边撸串的这个人，连起名起的那么屯。你要哎，特别想问一下，艾薇，你要起名你会怎么起？你肯定说梦境中的、偶遇的， 对对对， 对吧？ 我前是又， 然后你又心哎在， 你怎么知道的？下一个就是在。哎呀，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来自于这个Vita Cotton 这家咖啡厅。然后在这个 Amy 这是全麦的嘛，刚才你放的全麦 的，对、嗯、Amy 的这个文章里曾经就是命名这家咖啡厅是追着咖啡去旅行，是吧？给他的题目说，根据咖啡组织统计呢，在人均咖啡消费的时候，瑞典是仅次于芬兰排名第二的，对吗？ 对。 然后呢 Les Fica 这是刚才 Amy 提到的，就是他们能够把喝咖啡的时间融入到生活里、 嗯、 生活里的一部分。然后瑞典人就喜欢吆喝着三五好友一块儿上咖啡馆享受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从这个语言方面都可以反映出这样的文化。这个 Fika 就是瑞典文的 coffee break， 咖啡时间，咖啡休息时间。然后呢 Amy 啊写了一个非常抒情的文字在这儿给大家念念啊。他说在这个咖啡馆的时候，他定义的文字是，所有的人们都是像冰一样闪着光，你在光中被卡住，像一张定格照片。 你应该好好念，完全不是你的水平。 Amy 自己念所有的人们都是像冰一样闪着光，你在光中被卡住，像一张定格照片。一会儿春小姐来找我了是，哎呀，这个Vita Cotton 也是百年老店，然后当地有名的是公主蛋糕对吗？ 是 公主蛋糕。刚才是哪一款叫公主蛋糕啊？ 有一款绿色的。 哦，你没点是不是？ 你没点、 哦、我没点是吧？ 你没点。 哦，我没有选进来是吗？我好没有品味。 对， 没关系，我有补救的，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你先采访 Amy 一下，我有时间少一点，我有办法。 我们这样 看看， 我们先没有这个照片的时候，先来形容一下， 嗯， 这个公主蛋糕绿色的是多大的？然后它是用什么材质？是抹茶味道的、嗯、还是什么样的？ 嗯，其实就是很公主范的一款蛋糕。就简单来说，那为什么公主范呢？就是会很梦幻，就很小清新。然后因为 它的外形吗？ 从它的外形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它那个高深的颜色就是那种带一点点。刚刚提到的抹茶绿的颜色，但是要比那个颜色会浅一些，嗯， 淡绿， 淡绿色，就绿光的那种绿， 嗯嗯嗯嗯。我觉得这款蛋抹茶是我比较喜欢吃的。 OK， 但它这一款蛋糕的话、嗯，味道会比较特别一些。对，它是因为这款公主蛋糕，它就起源于可以说是这家店吧，就是它瑞典的一个，就是所有咖啡店里都可以尝到的一个蛋糕，但味道最好的话就是这一家老字号。 它的好在哪儿呢？那你说它除了外形上比较与众不同、嗯，然后那原料上除了有点抹茶的味道，还有什么味道？ 其实它没有，具体没有。 它没有抹茶的味道。 没有抹茶的味道，它是有，就是、哦、它其实是一个外形结合味道，就是让你无可挑剔的一款蛋糕。嗯、 只能咽咽口水了，我觉得。 对。 对吧？ 我觉得也是，估计也是。哎，我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连接我们的办法。你看我们直播间里面有 Apple Play、嗯、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么洋气。好吧，我们先看后面的图片。 我特别想来三二一走。 没关系，一会儿有的时候再给大家 再补一下。我们先从这个语言上先描述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一个自己的、 哎、有了 公主蛋糕的想法。 看看是不是左边的那一块 啊？所以 是左边的那一块、 啊、 是吗？ 是是是是是。 哎，你看 冰皮 对，就淡绿色的那个。 然后玫瑰、下面是玫瑰的花瓣吧？ 是这个，是不是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 哎，我跟你说，我们那个 Fresh Radio 就是这样洋气，我随时可以找到图片，用我们 Apple Play， 然后给大家。哎，不过这几块刚才 Amy 尝到的，现在都显现在一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一块看了吧。 中间那杯是奶昔，对吗？ 对。 哇，也是粉红色。 对，所以可以想象当地人是多么有爱这种小树莓的味道。 我想知道你都吃了吗？这些？ 是啊。 你都可以吃三个冰淇淋，人家为什么不能吃三块蛋糕？ 可以哦。哎，我终于看到了这个，这就是公主蛋糕啊！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能够有机会啊看到。看上去还不错，确实。 对，就是口感特别绵密，就让你入口即化。然后，但是它又有很多的层次，例如说，就是你看到的外面的绿色的，可能带一点就是柠檬的很清新的味道。但是可能中间的奶油层，包括下面的那个红色的，也是带点那种树莓的感觉，就是，口感就酸酸甜甜，让你 不会觉得很腻。他们好喜欢吃树莓、蔓越莓这种东西。 因为是怎么说呢，就在欧洲啊，尤其如果有机会尝到树莓、蔓越莓的话，应该多尝一尝，因为它首先他们比较盛产莓类，然后种类也比我们多，我们国家就是产这类的东西的地方很少，就是没有他们那么丰富，比如说在当地很便宜的可能什么2公斤一袋啊，一旦进口过来可能就会很贵了。哎呀，反正总之不错啊， 往下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第二家咖啡厅之后，我们进入到第三家了啊。第三家这咖啡厅叫什么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家， 就是刚刚奖牌那一家， 奖牌的这一家， 对 啊 ，Pasco。然后这家是第三家 ，Pasco 这个是一个什么证书吗？ 对，这个是就是当地的一个就是机构颁给他们这个咖啡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誉，就是、 是说他们家咖啡好吃还是蛋糕好吃？ 就是整体的一个体验吧，就是。除了咖啡，包括他们的三明治跟甜点都会很好。 我们看一看图片啊，里面你看，哎，是这样的 啊，看见了，像自助， 就是选择很多，创建 品类很多， 咖啡 很多， 咖啡 Pasco 它是一个兄弟三个人一起开的，对吗？ 对。 然后呢，他们三个人都是喜欢咖啡，而且喜欢有机食物和传统的工艺，所以这家咖啡厅。是以美味的肉桂面包风靡整个斯德哥尔摩，它在当地也很有名气，对吗？ 是，就很多人就去那边，就一下飞机就会去那边打卡，这样子。 哦，这是一个当地人打卡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 然后、哦、我们看这个里面，这个首先光线也是 Amy 喜欢的，有点昏暗舒服的， 就很暖啊。 对，也仍然是孙潇同学，你和太太一起去都不会互相看对方的地方。然后呢，咱们看看拉近了镜头。摆面包的台子上到底什么样呢？呀，上面是可颂、牛角， 三明治不错。 这应该都是你喜欢的，对不对？都是你喜欢的面包。 右下角是我喜欢的。 哦，你喜欢这种拉嗓子的？ 夹东西的嘛。面包只是佐餐，要看它夹什么。 哎，左边的这个，我觉得是。摆这个糖霜还是糖粉的这些，看上去也挺香的呀。 对， 应该是刚才艾米发的那个肉桂小面包。 肉桂卷， 对， 肉桂卷。 哇，这好香！我再看这个，这是你点的东西对不对？ 是。 哎，中间的这些小吃是你点的还是？ 啊，自己点的。 这是瓦萨米吧？ 对。哎，那个是土耳其酸奶。 啊，那上面铺的是什么？ 啊，就是 坚果是吗？ 坚果 哦， 对。 我看着跟肉一样。 你是真饿了。哇， 我很诚实。 哇，这是这一家咖啡厅。 嗯， 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进入了 第四家了。对对对。 现在从这家三兄弟开的 Pasco 离开之后，我们要走到第五家咖啡厅了。我最后标注是五咖。我们来看五咖一。哎，这怎么有个老板？你知道这家，你看上去一看老板就知道这家店很接地气了。你看 Amy 真的是倒叙的，从高大上的酒店一层大堂吧到第五家，人家老板， 我觉得是因为老板长得帅。 老板知道你在拍他还是在拍面包还是在拍蛋糕， 对，他让我拍他。 哦、oh. 他们家是长得什么样子呢？哦、oh, 这是很简单，但他们家是很木质结构的啊、oh. 对，因为其实这一家店来说，在当地是一个很大的连锁，可能每个街角你都会看到他们家的店，因为就是会很受欢迎，因为 怎么念 选择会很多。 怎么念 ？Fabrica Fabrica Fabrica Fabrica， 要是拉丁语是就发发呸发呸卡，就是类似这样。不过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温馨舒服的地方，是一个约很熟的朋友坐一坐的地方。 对， 绝不是一个约会的地方，我觉得。刚才那 第一家应该是、 第一家是初次见面，第二家是第二次见面，哎，这正好第五次，就很熟了。然后看这谁谁刚才点的这个扩大版啊，旁边还有个蜡烛啊。 啊，是。对，其实就走，虽然就是每次都会点的比较重复，就是肉桂卷，但是因为每家店它的味道， 你想尝试一些它有什么不同是吗？ 对，然后旁边的那个果汁是他们新鲜做的那个杏仁汁，是特别为我推荐的。 杏仁汁 难道不是橙汁儿吗？ 不是橙汁儿， 带点杏仁味就是。 哦 哦，是有意思，他们喜欢坚果哈。 对， 哇，你看看人家 Amy 的这个咖啡之旅，简直好。最后一点时间，咱们看个艺术类啊。Amy 其实也给了我视频，然后她在博物馆和这个展览馆设计馆里面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展品，然后有一个小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博物馆？ 当代艺术馆。 当代艺术馆。 嗯。 哇哦。 哎，这是悬浮的那个。 怎么样？我配的这个 modern 的音乐很适合她的气质吧？ 嗯。 哎呀，也很短啊，但是就是在博物馆里面是有声像技术、多媒体技术呈现的。 是， 其实提到了博物馆啊，其实这个斯德哥尔摩也是一个艺术设计的大都会。 嗯， 我们刚刚就是抛砖引玉了一下，在国内有名的一个居家的品牌，其实也来源于北欧的瑞典。 嗯， 然后因为当地人对于这个家居的设计，不但线条简单、简洁、简约，而且呢颜色明快、舒适，然后以白色是为主的，黑白，所以这不但是获得了北欧人民的喜欢，全世界人都很喜欢北欧风。所以现在在家居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所以 Amy 知道她花了一天在家居馆不想出去，差点花光积蓄，要不是航空公司对于这个 退票太贵啊， 对行李有要求， 对行李有要求， 不能买太多，差点就把自己卖在那儿。我们看看他这烧来了一个什么什么货品啊。首先咱们看家居设计馆，这是 Amy 花了长时间去逛的。 对，其实这家店真的很值得去啊，因为它在全球目前就只有两家。那其实老店就是第一家是在斯德哥尔摩。 嗯， 对，所以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就是我会把它翻译过来叫做瑞之西，他们家的 logo 就是一个天使，所以其实很好去辨识。 哦， 所以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像这种家居大咖去朝圣。对，都会去他们家去看最新最前卫的一些设计。 其实未必说房间有多小，他们也有大的房间，但是他们那种设计感就是能让你看出来家家有不同，有我自己的理念在里头，但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设计感。好，我们看后面这张图片，刚才看到了这张，好，这家就是温馨，很温馨的感觉了，是不是特别想把沙发背回去？ 对呀，啊，其实它这一个店会很大，所以其实逛一天你真的都逛不完，就它不同的那个可能陈列，它都有不同的主题。 我们来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比方说我真的要买了他们的东西， 嗯， 怎么给我弄回去？ 物流吧， 可以快递。 全世界物流很发达， 是特别特别贵。 对，我在想是沙发贵还 是物流 贵，是吧？ 嗯，特别特别贵。 尤其这是，当然便宜的可以用船运，就是慢点一个月，但应该这么大 一个月能到得了 一两个月吧？ 对， 是船运。 对， 哇，你看有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设计。 对，因为那边就因为冬天会很冷，所以天黑的比较早，就会有很多灯光的元素。 这是洗手间吗？ 对，是有很多一些就 是 细节方面的一些就是展示。 嗯， 哇，你看人家连这个楼梯过道的侧面都利用上，小墙面啊。我觉得欧洲人在这一点上，就他们把墙利用得很好。哇，这个好温馨。 对，其实我去之前， 真的是就是好北欧， 对 吧？ 会觉得 很简约，对 对，但是又没很有他自己的色彩。 嗯， 哇，这张你看就很明快，就是一看就女孩子的家。你看这个配色，这个撞色， 哇塞， 大红。您看这个在店里面，这是应该窗帘吧？是窗帘。工作人员， 对，没错， 现场可以就是丈量，其实像我们以前的布店似的。对吧？ 那不同花色现场可以选取。哎，这是 Amy 同学自己。 啊，还有我。 假装在自家的餐厅里。 这个店一共有多大面积？ 其实这整个面积哇，它两边加起来可能好大，500平，甚至1000。 哦，几层楼？然后 它有两层，然后分2栋楼。 其实是不是像那个比较著名的那个家具馆那样的，就是也可以在吃东西，然后 对。 也有卖肉丸和香肠咖啡。 然后里面有没有人躺着在那儿睡觉？ 那没有。 它二层有一个茶室，对。 嗯， 这个是餐厅主题的设计。 茶室，嗯。 哇。 哦，真的都好想搬回来。 这一套茶具很好看。 哇。 嗯。 因为餐厅其实是欧洲人也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妈妈老是外婆们经常会，他们比较费盘子，虽然菜没有我们复杂。废餐具， 为什么 每一道菜都要换不同的餐具啊？ 哦， 尤其像过新年的时候就特别的废餐具。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咱们简单看一下斯德哥尔摩艺术馆的图片，这些一些装置的艺术，然后这也是一些哎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对，因为每年2月份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家居展，包括设计展，所以正好我去的时间就 我很喜欢这种特别简约的，然后就是整个感觉器皿很圆润的那种。 北欧适合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适合你。好，我们随着这张图片呢，是斯德哥尔摩艺术馆的图片门口哈，让大家有机会的话应该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斯德哥尔摩其实是在当地国家是一个老城，然后其实我以前去过一次，然后斯德哥尔摩在旁边有卫星城，有老城区。老城区呢虽然就是感觉是上千年几百年的已经历史激荡，但是它的你走进每一间楼宇或房子里面都有现代感的元素在里面。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感受一下斯德哥尔摩现代与古老相融或者相融合的那种风味。那下个时段开始，咱们就听听孙潇带我们去新西兰之旅了。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有视频。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刚才说有视频的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南左。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孙潇。 哎，欢迎孙潇。另外女右就是我的好朋友 Amy， 来自于凯宾斯基公关经理。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哎，欢迎 Amy。 刚才 Amy 用了两个时段跟我们分享了斯德哥尔摩美丽的景色，还有它的卓绝的艺术，当然最关心的还是地标性打卡咖啡馆，那么多美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或者是网友朋友们是不是已经非常的饿了呢？大家互相伤害嘛，我们也是饿着呢。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资料，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好吧，孙潇，你的时间来了， 来了，来跟大家说说新西兰啊。 你说，你先说说美景还是美食？ 美景吧。 好，先说美食。 其实那个先说一下整体的一个行程，因为去的时候是去年的9月份，9月19号飞到新西兰，然后10月4号飞回国，可能整体上是很难，我们有这样的假期。 对。 整体的行程是在北岛，其实只待了2天还是3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南岛的最南端，就是南岛我给它锯一半，从那个基督城到冰川小镇。 哎，你给我们讲讲，哎，这是爱尔兰，它分成 新西兰 啊、哦，新西兰分成南北岛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通常旅游这么玩，就是靠地理位置分的吗？ 对啊， 还是靠一些？ 它就两块嘛。 那我们想知道《指环王》里边那些地标性的这个取景地都在南岛还是北岛多？ 在北岛多。 北岛多。 对。 所以你们并没有在取景地多逗留，对吗？ 因为大家关心的无非就是，比如说《魔戒》或者说是《指环王》的霍比特人村。 什么叫霍？这两个不是一个电影吗？ 啊，对，就是对那个对，应该是霍比特人村，对。 对。 对那个地方，就是其实我对那个地方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它都是微缩的景观嘛。只不过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突然觉得那个地方有一个实景，觉得还挺兴奋的。 那你这一次主要就是要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新西兰的原因是想整个感受一下新西兰整体的一个风貌。他们说在南岛自驾是非常爽的。 哦，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自驾的。 所以地形地貌比较 丰富。对，就是你那一路你会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地形的地貌，比方说森林、海边、草原，就各种各样的。 哦，挺多样的。 而且可能随时会下雨，随时会停，然后随着你这个下雨之间的这个天空的变化会非常美。它是新西兰人少。 好，现在好， 羊多。 咱们看图显化啊，咱们看，哇，这个景色 就是很这种是随处可见的， 哇，美爆的景色。 对，这种是随处可见的。其实像这种景色，因为我们，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我先介绍出现这个图吧。这个图应该是在南岛的一个湖，应该是特卡巴湖吗？我不太记得了。就是我们会从南岛，大家会从南岛的基督镇，然后这么顺时针的自驾一圈，然后再回到基督城。我们是南岛直接从东往西杀到了冰川小镇，那个约瑟夫的冰川小镇，然后逆时针绕了一圈。这个时候我的那个，因为我是右舵嘛，等于说我开的那条路我都可以看到外面。 哇， 就是很惊险。 那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吧。 对对对对。 哇，这个景色简直震撼道路。 但是这种景色是特别容易看到的。 这个景色特别好，就不饿，看了之后。 对。一会儿你看饿的。 然后看第二张图片，这是，哎呦，这个是哪里？ 这是在建镇的一个唐顿庄园。 唐顿庄园。 唐顿庄园。 对吧？选它的时候就觉得他们这个很有意思。 他们真的就叫这个名字？ 就叫唐顿庄园。 唐顿阿贝。 对。就叫唐顿庄园。我们去皇后镇嘛，去皇后镇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在皇后镇里面住，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比较贵，真的是比较贵嘛。 说的好淳朴和实在。 对，就觉得贵。虽然说我们是四个朋友一块去的，但是就是已经分摊了基本上大部分的费用。但是这个唐顿庄园，就是整个这个庄园这栋屋里面都是你的。然后唐顿庄园它是在建镇，就是离皇后镇不远。所以说你即便是在皇后镇玩或干嘛的都不耽误，可能也就40分钟就开到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的，而且他们家确实景色也非常的美。 哇，这种地形真的很少见哦。 哇，这是岩石吗？ 我们会就等于说真的是翻山越岭。这是在一个高山上的一个地碑，然后这个地方好像是 这是个界是吧？ 这个界是在标这个山到底有多高，然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哦，我以为像咱们那种廊坊那个碑。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先把这几个图说完，然后我就可以跟大家去细说一下关于新西兰去旅游的一些东西了。 哇，这个碑，这里哇，这个月黑风高啊。 这就是我们要看，星空的地方，他们有一个星空自然保护区，但是这一张是我在唐顿庄园晚上自己用手机照的， 拿手机拍的， 手机都可以拍出这种。 拿手机，对，没错，拿手机拍的。 哇， 对， 太 就是长曝光。 哦。哇，那你可以来我们周五版的数码生活节目。 他们的星星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就是非常容易看到。 哎，这个吊桥，这是蹦极的地方吗？ 对，这是在，也是在皇后镇附近。哎，提到皇后镇真的是蛮遗憾的。那个皇后镇本来是可以跳伞嘛。 嗯。 那天特别特别提醒大家，皇后镇的行程一定要安排2到3天，因为随时你即便是预定了一个跳伞的行程，到那儿之后人家说，哎呀，今天天上云太多了，不能飞， cancel， 直接 取消了，就不会跟你就取消退你款嘛，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那也不能说我顺延到明天不行，明天有 明 天的人， 明天有明天的人 啊。 所以你就是被取消。 然后最后我就没办法，我说那我们来皇后镇还能玩什么，他说还有个蹦极，现在可以发车可以走。 你被取消掉的是什么？ 跳伞 啊。哇， 烦死 了。跳伞不是滑翔伞吧？ 跳伞就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然后教练带着你。 哇，好帅。 没有帅就烦了。 这个多少钱？ 不太记得了，忘了，1000多块钱 人民币啊。 好像是。 它有一个，对，因为那个跳伞是对这个天气要求很高。 对，非常高。 而且这个钱里也是不是也包括一 个，也包括保险或者什么东西的， 包括教练简单前期的一 些会有 培训。 对， 对吧？ 对，而且是教练带着你下去的。就拴着你一块儿嘛。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拴着一起下去和自己下去价格一样吗？ 不一样， 肯定拴着 他更贵。而且你没有给你那个选项让你自己下去，因为你要想自己下去，你要提前去参加那个培训，那个培训不可能，对，不可能说我就跳一次教练带我下一次，然后第二次我自己下，不可能。然后包括一开始要在那个空气的那个管道里面自己先去学一些那个平衡啊，各种 就是无重力培训。 对，那个没办法， 有意思。 所以就是遗憾嘛，很遗憾。但是这个蹦极是蹦了。 啊，蹦极你蹦了？ 蹦了， 好吓人。太太蹦了吗？ 蹦了 啊。你们俩一起的蹦的？ 我用时30秒，他用时快3分钟了，他就抱着那个教练说，教练我跟你聊一聊，再聊一会儿。 哇，真的你们好棒呀。你们没拴在一起跳下来吗？ 没有，单独跳的。 但是可以拴是不是？ 可以拴，还可以选择是接触水面还是不接触水面。是你的手接触水面还是你的头发接触水面， 这个是根据绳子的长短控制的。 你可以告诉他你有几个选项，你告诉他就好。 那你选完了他就确定让你能碰到水面啊？就是绳子长对吗？ 对，他可能就他人家已经测量好的，他会先量你的体重嘛，先在你胳膊上写一个多少公斤。哦，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任何的遮挡了。对， 你的身高体重他都要算进去。 对，写好了，然后会有配套的绳子，人家已经配好的在那儿。 哇， 他那个是商业蹦极的发源地，叫 不重要，不重要。 我皇后镇旁边叫什么什么劳大桥。 哇，你这么，我孙瑶真的，我今天要重新看待你了。 干嘛呀？ 早知道这样，第一时段我就不用那样的眼神看你，我有崇敬的眼神。 我真是跳了，我就觉得，很害怕，就是在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就前面那段时间下去的时候是失重嘛。我一开始后来没敢睁眼，但是我在想，我不睁眼来一趟干嘛呢？ 就亏了。 我就亏了，我就把眼瞪得大大的。虽然我把眼镜拿掉了，但是我还能看到那种。跳下去的时候真的不害怕。 哎，我想知道，您家夫人隐形眼镜是摘了吗？ 没戴，就全部都把眼镜拿掉，手就是各种手上的饰品、耳环、项链什么都要去掉。 心脏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失重吗？最难受的不是第一下跳下去那个失重的感觉，而是来回失重。 就是被弹起来的时候。 对，来来，你觉得啊，好，不跳了啊，又起来了，然后对。 哇，其实很多人会吐吧？ 不会，不会，不会。 我真的 会晕， 真的不敢。 会晕。 翻滚过山车，我唯一坐的就是在香港的海洋公园坐过一次。 对，那个是会头晕的。 哎呀， 我觉得那个还不错。 不过这一辈子算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哎，这张图片是哪里？ 英特尔福吉尔最南端。 哦。 是那个 最南端有一个咖啡馆，诶，我也有咖啡馆。对，我想一想，这个是那个咖啡就是因特夫吉尔，新西兰的最南端。 给我一张大马路的照片，有什么可看的？ 我为什么发这张照片，是因为四五点钟时候拍的， 嗯， 马路上没有人了， 嗯， 已经没有人了，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觉得这个小城真的是人太少了，有点很孤独的感觉啊。我新西兰到最后十几天的时候，我会真会有孤独的感觉，那帮人在车上睡觉，我一个人开车，但是入眼的全部都是美景。但是你从新西兰这么一圈绕下来之后，你更多的是想念祖国，你知道吗？我的妈呀！ 我想起那个赵鹏有一次跟我说， 嗯， 赵鹏说以前吧，咱们假期又少，难得出去， 嗯，是的。 有一次终于有一个十天的假期，超过一周， 对， 那个兴奋呐！结果从第七天开始，我就开始觉得无聊慌神儿。结果回北京那一天， 嗯， 当出租车经过国贸。他骂了一句人，然后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落地 就骂， 没骂人，直接奔火锅店。 哎呀，吃饭是个问题，只能说。哎，这里是哪里？ 这个是，就是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巧克力豆比赛， 嗯， 最全世界最斜的那个斜坡， 嗯， 巧克力豆比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斜坡，我们开着车上去的，开着车下来的。 我觉得危险。 危险。就 是 下的时候会 手动挡吗？ 自动挡。 自动挡。 嗯，手动挡我不行。对，那个斜坡真的要去一下。你可以走上去，你也可以走下来。就走上去走下来的时候，它旁边会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建筑。 嗯。 是人家住的地方。有各种各样有颜色的，有现代感的，有一些喷成五颜六色的，像彩旗一样的。 你开上去有没有觉得一刹那觉得是竖着的？ 我觉得车头快翘起来要翻下去了。 但是这是被允许的吗？当地有没有人管？ 没有，旁边路边有停车，你自己看。我是看到有很多的外国人开着车上去，我才敢上，因为那个地方一般不太敢违章嘛。嗯， 但是真的没有车翻过去的，对吧？ 没有车翻过去的。 哦，是安全是。 别人开都很慢，别人开都很慢。对。 快是危险的，对吧？ 对，快踩刹车更危险。 快的话是真有可能翻过去的，是吗？ 嗯，他这个角度也不会。快也不会，它角度没那么高， 哦， 但是确实很陡了，非常陡。 你在车里的感觉是很吓人。 对，很吓人，很吓人。 哎，这里是哪里？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我们因为自驾嘛，我不确定我那有一天的行程，我记得有400多公里，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就在中间。 嗯。 它那个是这样的，新西兰整个南岛没有特别大的城市，我们经历比方300-400公里，它只会有比方说。有个小小村儿， 小镇， 小镇，我们就那天定到这个小镇上，这家庄园也就是在这儿做的唯一一顿中国饭。 哦，他们有厨房对吧？ 时间过半了。 哦。 整个的我们住的地方，即便是唐顿庄园里面都没有能够起火做饭的，没有灶，只有电磁炉。 唐顿庄园听上去就不可能有起火做饭的。那是一个，你叫一下 waiter 就来。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曾经在那个庄园里面尝试着，因为觉得新西兰的牛肉羊排非常好吃， 对， 我们说那我们买回来，从那个 Countdown 里面就那个超市， 嗯， 买回来那些羊排牛肉自己回家做煎嘛，也没什么难的。结果那个羊排我煎了40分钟啊，那个火起不来，特别小，没有火，没有明火，不会做饭了。所以然后吃了连吃了几天在外面吃的，其实只能说他们的牛奶很好喝， 嗯， 然后羊肉牛肉很好吃，但是要真的中国菜吃的还是不行的。 嗯， 所以我们就啊，对，这就是在那天做中国饭的那个地方，他那个房间还是比较不错的。 哇， 就整个的，对，整个的阁楼都是，就只这栋楼都是你的。 那你们怎么就专门挑了阁楼睡呢？ 没有，因为它窗外就是一片湖。 哦，下面是客厅是吗？ 下面是客厅，下面也有房间，这个是一个等于说是主卧。 哇，挺不错的哦。 很便宜啊，这一套房子是700多块钱， 一套房子。哦， 一天四个人 一套房子， 啊，一套房子可以住8个人，可以住8个人。 哦， 他们有4间卧室，底下是3间，上面是1间。 我可以啊， 对，而且还有一个厨房。 这是他们的正常价格还是这家比较便宜？ 就差不多嘛，就那个时候就7-8百块钱人民币。哦，对不起，人民币，对， 人民币， 人民币。 哎呦，这个是什么景象？怎么这么美？ 这是在那个星空保护区， 嗯， 就可以拍到星空的地方，对 吧？对， 这个有两张图片要连着看啊，这个是白天，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晚上。 同样一片湖，对吧？这是同样一片湖。 没错， 哇，刚才是白天，是晚上，而且你这是拿照相机拍的，你看 Amy 就是星空都在他的相机里面呈现出来，哇哦，灯光闪耀啊， 星月夜。 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是太棒了。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是那个特卡伯湖， 嗯， 牧羊人教堂就在这附近。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先去他那个山顶的一个咖啡馆，又喝了一杯咖啡。我记得那里面有一张带星球那个照片，带咖啡的。 带咖啡的。 对，就 这一张。 对，我觉得这个景还是很惬意的 啊！哇， 那就在山顶上， 后面还有点虚化。 对，在山顶上，然后我觉得哎，这张图看着美景，雪山，嗯，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杯是摩卡吧？ 不知道。 看上去像摩卡， 就觉得好看，别人喝什么说嗯，给我来个这个， 上面有巧克力粉， 嗯， 我觉得好像是。 对， 哇，看这个小木屋的晚上。 哦，这个地方是我们找了一家百年老店。 嗯， 我刚才给你发的，在特卡波湖旁边，应该是在它有40公里一个叫费尔利的小镇。这家百年老店，烤的是披萨。然后里面有一些很好吃的羊排。 嗯，你刚才给我发的这些美食图片都是出自于这里是吗？ 对，同一家。 好，我们结合着看啊。 看， 首先给大家看看，这是外表， 对， 很普通。 对， 然后现在看一下，哎， 这个是烟熏三文鱼。 哇， 沙拉，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嗯， 哇，真不错呢。 他们那里面的环境啊，为什么叫它百？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百年老店。 嗯， 进去之后，会觉得它整个的摆设，包括它的那个烤披萨那个炉子， 嗯， 就特别有年头。然后他们自己老板娘就说这是个百年老店，他的爷爷或者什么都在这儿。 哦，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都在这儿烤。然后 来的人，羊排有了，看羊排出现了。 对，非常好吃，特别鲜的。 这是五六成熟的应该。 对，五六成熟的。非常好吃，特别鲜嫩，就这才是我的最爱。 哦，这就是你说的披萨了。 对，这个披萨真是着重推荐。我对于这个披萨，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披萨不就是面加一些 cheese， 然后各种各样的材料，一点都不好吃。 嗯， 我觉得太绵了，没嚼头。他们家这个披萨，薄饼的披萨，很脆，然后 意大利式的。 对，然后他们这个食材也非常的新鲜，非常好，就是你看它就是撒上去的，自己在撒，自己在做。老板的儿子还是谁在那儿甩那个披萨饼，然后 你确定是甩还是拍？ 拍， 这种应该是 拍 出来的。 拍，对， 对， 是拍。 意式的薄饼披萨应该是这样拍出来的 啊，对对对，拍出来的。 只有美式的才是这样 啊，对，那是印尼的那个披萨甩饼。 哎呀，我看上去 啊，挺好吃的，对。 哟，这怎么还有啤酒？ 那个啤酒是在皇后镇的一个酒吧里面，黑啤，就他们本地的一个黑啤， 哦、 Black Pig。然后但是味道是比较冲的。 嗯，这有一个 看到的 不知道是什么。 我看到的，你看到的这个视频前面那一张，视频前面那一张是我们从基督城机场下来之后，我是一路杀到了冰川小镇，晚上开到了夜里11点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没有 check in 的了嘛，上面 写 的 self check， 然后说没有服务员怎么住啊？这个，因为我们是也是在一个湖边，我们租的所有的房子都是比较有特色，就想说接近大自然一些，别住在城市里面，就是这种。那个湖边木屋没有人，谁也没人接待，黑灯瞎火的。然后我看了半天，哦，这里面有钥匙 啊，是吗？ 有钥匙，然后 他就把还没有来已经订好了这些人的钥匙放在这儿， 对，包括写上那个里面纸条，有一张白色的纸条会写着你的房间号。 哦， 对。 然后后面这个视频我们看看啊， 视频是在北岛。 哇，这是温泉水吗？ 对，视频是在北岛。啊，这个地方是那个 Hellgate 地狱之门的那个地热温泉公园。 哇， 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温泉，就是你感觉，我跟你说，我当时因为我看过魔戒嘛，我就觉得从里面是不是会爬出来一个，嗯，什么兽人之类的 水怪吗？ 对，就是烟起烟雾缭绕。 看完了你这个，我都觉得我们在泡的温泉弱爆了。 是这样的，就是整体的行程呢，就是北岛奥克兰机场下飞机， 嗯， 然后我们用了2天的时间，第一天先去了那个霍比特人村， 嗯， 然后紧接着去到的是就这个 Hellgate， 嗯， 地热公园， 然后路过了一个萤火虫洞的公园，因为那里面不能拍照，所以我就没有图片作为留念。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你在那里面，在新西兰整体的感觉是对自然的一种保护是有多好，我觉得这个理念是特别棒的。 嗯， 这是北岛，就只待了两天。然后南岛我们直接从奥克兰飞到基督城，从基督城呢从东往西直接切着，就等于说把南岛割了一半，上面那半我们没去，我从基督城一下南岛的东端一直开到西边，从西边那个冰川小镇开始逆时针绕着南岛画一圈，再画回基督城。 嗯， 就这段时间是用了大概是8天还是几天的时间，每天基本上就是300多公里，就是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嗯，从我们比方说我们不是开到基督城的这个最西边了吗，那边就是山脉，各种山脉，然后各种爬坡的盘山路。 我听你这个行程见到人的机会都不是特别多。 很少。你如果说 这是一趟蜜月啊。 因为是4个人呢，两对儿， 也就是互相砍。 我最后就是我看路，他们看他自己，看在梦里看。嗯，但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南岛自驾的时候，天气变化多端， 嗯， 随时可能你会伸手不见五指，这个时候赶紧打双闪，然后找一个能够不是让你打双闪，说是你一直开着打双闪，就是说你到一个，就你快到那个他们有那种房车的露营地，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就新西兰这点特别人文，它不是说这条路一直以来就是沿着路什么也没有停车的地方，即便是没有大的营地，它也会露出来一块专门做出来一块停车的区域， 服务区嘛， 不是服务区，就是一个停一辆车的一个地方，或者停两辆车的这么一个地方。对， 就是以防万一， 让你休息或者让你观景，特别棒。我觉得为什么它适合自驾也在这儿，它隔不了多远，这条路不是两车道吗，它在旁边多出来这么半条路， 它就是让你短时停放， 短时停留，然后拍拍照，然后对， 希望你不要站到主道上。 对 吧， 对， 哎呦，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很好， 很人性化， 因为它随时随地可以停下，你觉得哪好，啪一脚油门一踩，就拍照就好了。 嗯嗯，对，非常人性化。 对， 哎呦，下面这张是我特别喜欢的你这张图片，看看满天星， 牧羊人教堂。 哇哦， 那天晚上，先说说吧。嗯，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上去的时候会要有预定嘛，就要你要先预定这个行程，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会发给你一件这个防寒衣， 嗯， 然后发给你一个红色的灯，就会按的那种 LED 灯，就告诉你你只能用这个，不能开手机，不能打开相机的闪光灯，所有的相机操作的时候都需要交给他们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就这么一路就开上去嘛，等到大概还有可能有几公里到山上的，因为盘山路啊，上到那个教堂那儿去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开始大家要把仪表盘全部都灯也要关掉。仪表盘的灯也要关掉，整个的 车是黑的， 司机是就是黑灯瞎火摸黑上去的，因为那是星空保护区，所以他不需要有任何一点就是人为的灯光， 因为那儿还有别的人对吗，他们在观察星空什么的， 人家那是一个科研基地 对吧，人家其实还在正常进行， 人家是正常进行工作的。 哦，所以你的车灯都会晃到，会影响工作。 而且你想看，我就说它对自然保护是非常非常苛求的，因为你看仪表盘灯都不给亮，然后车灯都不给亮，万一我就想栽下去怎么办，真的会有这种担心， 挺危险的， 还挺危险，它是个盘山路，它不是说正常的一个马路，但是去到那儿之后真的是 都是值得的， 值得， 对， 人家鼓励你白天上去等等天黑，而不是晚上开上去对吧， 就是在晚上开上去， 他不鼓励你白天先开到那儿等着吗， 你去不了，他们会有一个时间就直接让你下山了。 哦，开放的时间就只有 开放的时间，那杯咖啡就是在那个地方在那附近喝的。 哦，就等着对吧， 但是过一会儿那个就已经要关掉了，关掉之后然后等到晚上的一些行程团去过去。 哦， 牧羊人教堂这个地方就是可能你去到那上面之后呢，是你只是去看星星拍照片，你的这相机你是没法自己创作的，他拿给你，他拿进去之后然后给你拍个月球，就是安在他那个特别高级的那种望远镜上面，给你拍一张照片下来，然后你只是围着他那个基地有几个望远镜你去看，给你讲解，告诉你我们的南半球和北半球的星星有什么不一样，告诉你 哪个星是哪个星。 这地方是个博物馆，其实 对，算是博物馆， 天文学的一个博物馆。 然后下来之后才到这个牧羊人教堂，那个地方是你可以自己拿着它，因为它就在那个特卡包湖的旁边嘛，你就可以拿着去自己创作了。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我穿的防寒衣吧，就基本上我能穿的全穿上了，就冻得手脚冰凉。但是那种创作欲望你是止不住的，你知道吗？因为第一，咱们没拍过星空，我即便看了很多的这个题材教材我也不懂，然后我就试，挨个试，一张张试，就试到最后才试出来这么几张。 哇， 凌晨，对，我们 这张图片真的是留下了美好的瞬间。 对，费了老大劲了，在那儿待了4个多小时，啊、嗯，待到凌晨3点，可能是那天，因为我们有一天想去拍极光，在那个英特尔福吉尔的时候，然后想去最南边看拍极光嘛，就冻到凌晨2点没拍着，然后所以我们才对这个就特别觉得不拍不行，就必须得拍。 那照相机是一个夜景，就是夜视拍摄的， 不是 专门镜头吗？ 就是最普通的 单反， 对，最普通的单反，基础机， 都没有用特别的镜头吗？ 没有啊，套机。 就可以拍成这样， 我就是拿一个套机去拍的。 哇， 嗯，就他们的景真是太美了，你随随便便你用手机用相机这么拍一下，只要你取景觉得美。 所以这个夜景也是你这套机拍的？ 手机， 这是手机拍的， 还没换手机的时候旧手机拍的， 怪不得这么多爆点 啊。对，就是景好。 景好， 对，景好。这个是在那个、啊、这个是奥克兰刚下飞机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刚下飞机嘛，想把这个行程别弄那么紧，我们就直接去了伊甸山。这是那伊甸山的公园，可以俯瞰到奥克兰的整个的市景。 嗯， 对， 哇，这个 也是奥克兰下飞机之后去到的一个黑沙滩。这地方有很多只海鸥， 嗯、 然后在这儿。 哦，真的是黑沙滩、啊。 黑沙滩，对，但是沙很细，不割脚，好像很好看。 这个是一个环湖公路是吗？ 这就是我说的，我给你标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像这种旁边那个沙石路。就是让你停车的地方 哦， 左边看见没？就是对， 错。 然后这是霍比特人村 啊，这霍比特人 对影视基地嘛、 嗯， 对对对。 哎呀，今天是没聊够，但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男左和女右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 Amy 和孙香， 谢谢谢谢 谢谢。 希望听众朋友有什么话都点击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们留言吧。我是苗山，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